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73集。孟瑶一个机灵，跪在地上，周身站立，右手五指紧紧抓入土中。半晌，聂明觉慢慢把刀收回了鞘中，说道： 我不动你。 孟瑶忽地抬起头，聂明觉又道： 你自己去向兰陵金氏坦白领罪吧，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。 怔了半晌，孟瑶道：赤峰尊，我不能折在这一步。 你这一步走错路了， 您这是要我的命。 你所说的话如若属实，要不了。去，好好悔过自新。 我父亲还没有看到我。金光善不是没有看到孟瑶，只是假装不知道他的存在。最终在聂明觉的压迫之下，孟瑶还是艰难地说了一个是字。沉默一阵，聂明觉道： 起来吧。 浑身脱力一般，孟瑶神情恍惚，从地上站起，踉踉跄跄走了几步。聂明觉看他似乎要倒了，扶了他一把。孟瑶喃喃道： 多谢聂宗主。 聂明觉看着孟瑶失魂落魄的样子，转过身去，谁知忽听孟瑶道： 还是不行。 聂明觉猛地回头，不知什么时候孟瑶手里多了一柄长剑，他已将剑对准了自己的腹部，神情绝望道： 聂宗主，我愧对你大恩。 说着他便用力刺下，聂明觉瞳孔骤缩，劈手夺剑，可已来不及了。孟瑶手里那把剑顷刻便刺穿了他的腹部，从背部透出，整个身体瘫倒在旁人的血泊之中。聂明觉怔了一瞬，抢上前去，半跪在地，翻过孟瑶身体： 你这是。孟瑶脸色惨白，有气无力地看了聂明觉一眼，苦笑道：聂宗主，我…… 话未完，他慢慢垂下头去。聂明觉扶着孟瑶身体避开剑锋，手掌按在孟瑶心口，输了一阵灵力。谁知聂明觉突然身体微震，一阵阴冷的灵流绵绵不绝地自腹部传来。魏无羡早知有诈，倒不如何惊讶，可聂明觉恐怕是万万没料到孟瑶当真会对他下毒手。因此当他动弹不得地看着孟瑶慢悠悠地从他面前爬起时，心头仍是惊愕大于愤怒。孟瑶该是精心算过了如何避开要害，他从容仔细地将那把长剑从自己腹部抽出，带出鲜红的剑锋和一串血淋淋的小水花，按了按伤口，这便算处理好了。而聂明觉仍维持着方才去救助他的姿势，半跪在地，微微昂首，与他目光对视。聂明觉什么都没说，孟瑶也什么都没说，将剑插入鞘中，向聂明觉躬身一礼，头也不回地飞奔而去。刚刚乖乖认错，答应了要去领罪，转眼便使诈假装自杀，暗算一计，逃得不知所踪。聂明觉大概是头一次见到如此厚颜无耻之人，而且这个人还是他从前一手提拔上来的亲信。为此聂明觉大发雷霆，与温家修士对阵时也格外凶残。待几日后蓝曦臣抽身应援前来琅琊助阵时，聂明觉怒气仍未消退半分。蓝曦臣一来便笑道： 明觉兄好大的火气，孟瑶呢，怎么不来浇熄你的火？ 聂明觉道：不要提这个人。 他对蓝曦臣把孟瑶杀人嫁祸炸死逃跑之事原封不动转述一次。听完之后蓝曦臣也怔然了， 怎么会这样？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 被我当场抓住，还有什么误会？ 蓝曦臣思索片刻道，听他的说法，他所杀之人确实有错，但他确实不该下杀手。非常时期倒也叫人难以判定，不知他现在到哪里去了。 聂明觉厉声道，他最好不要被我抓到，否则我一定拿他祭我的刀。 然而竟是一语成谶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，孟瑶这个人就像是忽然消失了一样，石沉大海，一点踪迹也没有了。 聂明觉原先对孟瑶有多欣赏器重，现在就有多深恶痛绝，每每提及总是一脸怒容，一言难尽。确定没有消息后，便拒绝再和旁人谈论此人。 聂明觉素不与人亲近，鲜少与人交心，好容易一次有了一个得力妥帖、信任非常的心腹下属，认可他的能力，亦认可他的为人，孰料此人的真实面目根本不是自己所认为的那样，也难怪他反弹的情绪如此强烈了。魏无羡刚这么想着，忽然一阵头痛欲裂，浑身骨骼犹如被战车碾过一遭，微微一动便咯吱作响，动弹不得。睁开双眼，视线模糊的只能勉强看清大殿冰冷的黑玉石铺地上，东倒西歪坐着许多人影。聂明觉似乎头部受创，伤口已麻木，干涸的血污凝固在双眼和脸上，微微一动，又有温热的鲜血自额上爬下。魏无羡讶然，聂明觉在射日之争中几乎是所向披靡，敌人甚至进不了他的身，遑论受这么重的伤了。这是什么情况？身旁传来轻微动静，魏无羡用眼角余光一扫，扫到几团模糊的人影，勉强凝聚视线，才看清是数名身穿炎阳烈焰袍的修士，这些人正以一种娴熟的跪姿在地上向前西行。忽然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压迫感包围了他，透过他聂明觉的四肢百骸传达到魏无羡身上。聂明觉微微抬头，只见黑色玉石铺地前方的尽头是一张巨大的玉座，上面坐着一个人。距离不近，聂明觉此刻又被血污迷了眼，看不清此人庐山真面目，然而不用看清他也猜到这是谁了。这时大殿殿门拉开，进来一人，大殿中的门生都在地上跪着膝行，而这人除了在进门时微微躬身低头行过了礼，并不和他们一样，若无其事地一路径自向前走去，穿过长长的玉石铺地，走到尽头，似乎俯身听玉座上那人说了几句话，随后才转向这边。缓缓踱步至近前，这人静静打量一阵周身浴血仍强自支撑不倒的聂明觉，似乎笑了一下道，聂宗主，久违了。这声音不是孟瑶又是谁？魏无羡终于确定眼前所见是哪一幕了。当年聂明觉接到情报，在阳泉发动了一次奇袭，赤峰尊主动出击，从来无往不利，然而不知是情报出了岔漏，还是人算不如天算，万万没料到这次奇袭和岐山温氏家主温若寒撞了个正着。力量估算错误，岐山温氏反客为主，将前来攻击的修士一网打尽，俘虏回了不夜天城。孟瑶在聂明觉身边半跪下来说道，我真是没料到您也会有今天这般狼狈的时候。聂明觉只说了两个字，滚开。孟瑶笑中带着一股怜悯之意，呵呵呵，您还以为自己是河间王呢， 看清楚了，这里可是炎阳殿。一旁的一名修士啐了一口道：“ 呸，什么炎阳殿，不过一窝温狗的巢穴罢了。” 孟瑶神色一变，长剑出鞘，那名修士颈间瞬间飙出一道血线，哼都没哼一声便倒了。他的同门惨声大叫，扑上去呼喊。聂明觉怒极：“你！” 又一名修士怒吼道：“ 温狗，有本事你也杀了我！” 孟瑶眉毛都不动一下，反手又是一剑，削了他个血花满喉，微笑道：“好啊。”孟瑶手持长剑站在血泊之前，两名白衣修士的尸体倒在脚下，莞尔道：“还有谁想说那个词的吗？” 聂明觉冷声道：“温狗。” 他情知落入温若寒手中必死无疑，因此根本不惧。若是换了魏无羡处于此种境地，也会管他别的，先骂个痛快再说，反正横竖都是要死。孟瑶却是微微一笑，并不动怒。打个响指，一旁一名温家修士西行着上来，双手过顶，成了一方长河到他手前。孟瑶打开盒子，从中取出一样东西：“ 聂宗主，你不如看看这是什么。” 那是聂明觉的佩刀，霸下。 聂明觉怒道：“你给我滚！” 孟瑶却已将霸下取出，提在手里道：“ 聂宗主，霸下从前可在我手里走过不少遭，你现在才生气，不是太迟了吗？” 聂明觉一字一句道：“把你的手拿开。” 孟瑶却像是有意要激怒聂明觉似的，掂了掂佩刀的分量，平头论足道：“ 聂宗主，您这把刀呢，勉强也算得上个一品灵器吧。不过比起您父亲聂老宗主那把刀，还是稍微差上一些。您不如猜猜，温宗主这次要拍上几下，他才会断呢？” 刹那间，聂明觉浑身的血都冲上了脑门，魏无羡也被他这突如其来的怒气轰得头皮阵阵发麻，心道：“毒啊！” 聂明觉生平最恨、最不能释怀之事，便是父亲之死。当年在聂明觉只有十几岁，清河聂氏的家主还是他父亲的时候，有人上供给温若寒一把宝刀。温若寒高兴了几天，问身边客卿：“你们觉得我这把刀怎么样？”温若寒素来喜怒无常，说翻脸就翻脸，旁人自然都顺着他的意思奉承，大赞此刀绝世无双。可偏偏客卿之中有一人，不知是不是与那老聂宗主有嫌隙，又或是想说个与众不同的答案来博取注意，说道：“您这把刀自然是无人可比的，不过嘛，恐怕有人可不这么想。” 温若寒便不高兴了，问是谁。 那名客卿道：“自然是那清河聂氏的家主了，他家历代以刀修闻名，他动不动就说自己的宝刀如何如何天下无敌，举世无双，几百年内都没有任何一把刀可以与他的比肩，狂妄极了。您这把刀就算再好，他也肯定不承认的，就算嘴上承认了，心里也肯定不承认。” 温若寒听后哈哈大笑，说：“有这种事儿，我倒要看看。”于是立即把老聂宗主从清河叫了过来，拿了他的刀在座上看了一阵，最后说了一句：“果然是把好刀。”在他刀上拍了几把，便让他回去了。当时并无异样，老聂宗主也不明就里，只对着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态度感到不快。谁知回去过了几天，一次夜猎中，他的佩刀在斩上一只妖兽时忽然断为了数节，然后他便被那只冲上来的妖兽的犄角撞成了重伤。 而与父亲一同夜猎的聂明觉亲眼看到了这一幕。 老聂宗主被救回去后，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，伤也怎么都好不了，拖拖拉拉病了半年，终于逝世了，也不知到底是被气死的还是病死的。 聂明觉和整个清河聂氏都对岐山温氏极其痛恨，原因便在于此。而如今就在温若寒的面前，孟瑶拿着聂明觉的刀重提他父亲刀碎人亡的恨事，简直是刻毒至极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